好快我们又来到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十二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本。全书是四章的书，55节的经文。在55节的经文里面有成47节的经文都是直接 从神的口里面讲出来的话。所以马拉基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书。有很多人认为马拉基先知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书的确是旧约最后的一部书，但是马拉基先知不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11章13节，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他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预言到约翰为止。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我们见到律法就是律法书，预言和先知就是先知书。律法书和预言书都是代表旧约，所以旧约是到施洗约翰为止。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这个是神的使者出现在马拉基书的1章1节和3章1节。也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人认为马拉基书不是由一位先知叫做马拉基而写成，而是由一位神的先知，是神的使者是写成。甚至有人认为马拉基书是由6位不同神的使者是写成。如果大家是认识我的话，大家都知道我的神学观是非常非常的保守。我绝对不相信神是要透过6位神的使者是写成马拉基书。如果真是神默示圣经的话，圣灵默示圣经，只需要默示给一位使者，默示给马拉基先知就够了，不需要是默示给那么多人。等阵我们都会见到全书原来有一个是很精彩的首尾结构，绝对是没可能是由6位不同的使者是写成。马拉基书其中一节最出名的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的3章1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这一节的经文是被马可来到是引用，在这新约马可福音1章2至3节经文说，正如先知是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有人说袁牧师你是不是搞错了经文明明说是引用以赛亚书，不是马拉基书。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经文讲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来到预备道路，这个是真真正正是从这个马拉基书3章1节而引用得来。那为什么这个马可会说是以赛亚书呢？我们看埋1章3节，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如果我们见到这里的经文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40章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我们见到其实原来马可的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将这个注意力放在这里，在旷野喊叫出来的那位，那位就是施洗约翰。我们怎么知道他的重心摆在那里？因为有一个小型的首尾的结构，一章二节一章三节都说预备道路，预备主的道，而在这两节的经文的当中就是首尾结构最中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个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见到原来新约是有一个作风，是将如果是引用多过有一节的旧约的经文，就将那节的经文归给那个旧约书和他这个经文当中讲的重心是最吻合的，就将那节经文是归给那部的旧约书。所以我们见到马可是将这一节的经文是归给以赛亚书，但是他亦都有引用到是马拉基书。这个马拉基书的背景我们说过马拉基书和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都是犹太人回归了之后才写的先知书。 馬拉基書是要比哈該書是同埋呢個撒加利亞書是遲咗有成100年。喺呢100年嘅入面，猶太人嘅生活環境已經係變得更加差。嗱，雖然當時嘅城牆已經由尼希米先知嘅帶領下已經係被重建，但係好多嘅以色列人佢哋都唔願意係翻到去係以色列。原因好簡單，我哋都知道猶太人係幾識做生意，佢哋喺度國外喺度巴比倫都成為好成功嘅商人，都賺咗好多錢，所以佢哋都唔願意係翻到去以色列。所以經文話俾我哋聽，耶路撒冷城係仍然係荒涼。另外我哋見到聖殿亦都係得到係哈該同埋撒加利亞先知嘅鼓勵之下已經係被重建，但係好可惜這個聖殿嘅規模係好細，比起當年所羅門王聖殿嘅榮耀嗰個光輝，真係牛比比蚊比，係冇得比，所以啲人民都非常非常之嘅灰心。仲有第三點，就係所羅巴伯。當我哋講係哈該書嘅時候，我哋都講過所羅巴伯係有王嘅血統，但係佢喺度波斯國嘅統治下，佢唔能夠係成為王，因為波斯國唔容許以色列人自己有自己嘅王，所以我哋見到佢哋係冇王，係冇王宮，佢哋嘅聖殿係冇以前咁榮耀咁光輝，佢哋嘅城耶路撒冷城仍然係荒涼。就係一個咁樣嘅背景，神係差派係馬拉基先知嚟到係同以色列人係傳講佢嘅話語。當時嗰啲以色列人都係好失望，但是他們都記起神給他們的應許，就是有尼賽亞的應許。他們見到有很多先知書裡面，例如在這裡以西結、耶利米和以賽亞書都有講到有尼賽亞，有這個尼賽亞的國度非常之榮耀，萬民都要來敬拜他們。他們說這些應許在哪裡？他們開始是埋怨神這個好似我們現在的基督徒當現在很多的基督徒，當我們有些什麼的困難，有些什麼不如意的事，我們就會問神的應許在哪裡？為什麼我們的困境，我們的困難比這些是非基督徒重要多？但猶太人是其實他們學到一個很寶貴的教訓，就是他們知道他們被驅逐，他們被掳亡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拜偶像。所以當他們回咗嚟以色列之後，他們沒有再拜偶像，但是有一樣嘢係好弊，他們的信仰仍然都是變得係更加差，他們變到係好公式化，他們係變得係好外在化。嗱，呢啲外在化、公式化嘅呢啲信仰喺耶穌基督在世嗰陣時候都係非常之針對呢啲猶太人，他們嘅敬拜係變到係得過且過。他們是的信仰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的道德觀念亦都是出現了問題，那些人民開始是跟自己的妻子離婚，他們是休妻，他們開始是娶外邦人是為妻子，他們的敬拜、他們的侍奉都不能夠投入，他們都不能夠是委身，他們的甚至他們的這個領袖那些祭司都是一樣都是犯罪。這個正是在尼希米書裡面尼希米先知所遇到一樣的問題。但我們知道馬拉基先知他在馬拉基斯入書裡面，他指出他說你們的猶太人，你們經常說自己有困境有苦難，馬拉基先知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 困境你們的苦難就是因為你們的罪以致你們有這樣的處境。馬拉基書的語氣我們見到馬拉基書是用一個問答式的辦法來到寫成，馬拉基是會代替神說一些話，跟著人民就會回答，就是一問一答這樣，有些似是自言自語。在這一個經文裡面，我們見到是有一個法庭式的對話，這個法庭式的對話在另外一部的十二先知書裡面我們都是見過，這一部就是尼迦書第六章。一般的神學家 對於係馬拉基書嘅呢啲入面嘅語氣係分開有兩派，有一派係好似馬有做啊喺樹呢個舊約嘅概論，佢話神嘅話語係非常之嘅嚴厲，佢話係非常之嘅毫不留情，係針鋒相對。但係亦都有一派嘅神學家或者係牧師，佢哋係會粉飾太平，佢哋話其實神嘅話語都唔係咁嚴厲啊，其實神同以色列人唔可以話係爭論或者係爭辯。最好嘅辦法就係我哋自己嚟睇下呢個內容。其實我哋係可以從兩個角度嚟睇，一個就係內證，就係經文本身；另外一個就係外證，喺經文以外，我哋可以睇得到啲蛛絲馬跡。我哋先睇係內證，內證最代表嘅經文就係馬拉基書係二章三節。經文話：我必斥責你們嘅種子，又把你們犧牲嘅糞抹在你們嘅臉上，你們要與糞一同除掉。哇！呢度神係講到糞啊、糞便啊、米田共啊，令我諗起唐伯虎嗰出戲啊，佢幫一個船夫嚟到起名，佢又唔係咁鍾意個船夫啊，幫佢起個名叫做米田共啊，又有米又有田啊，加埋一齊。那個船夫都唔知幾開心，原來唐伯虎喺度鬧緊佢，俾佢一個咁嘅名。呢度都係一樣，神係用到糞便嚟到係同以色列人係講話，仲要將呢個糞便係抹喺佢哋嘅面上高。另外，我哋可以見到係外證，外證就喺度聖經以外嘅證明。我哋見到喺馬拉基書之後，神係有成400年係冇同以色列人係講任何嘅話。直至到有人聲喺度曠野喊叫，一個就係施洗約翰。我哋見到呢六個部分宮廷式嘅對話，馬拉基講一句話，跟住代表以色列人又講句話。呢啲嘅對話非常之嘅激烈，喺樹經文入面有7次係提出嗰啲人民問神，佢哋話：我們在何事上得罪了你？我們在何事上做了呢一切？如果你睇中文聖經嘅版本，你只能夠係揾到5個，你揾唔到7個。其餘嗰2次嘅喺樹馬拉基書嘅3章7節同埋3章13節。讓我哋一齊嚟睇睇第一個爭論。我叫今日呢篇道叫做係神嘅信實同埋神嘅慈愛。如果我哋唔明白神嘅愛，其他一切都係白費心機，唔使講。我哋真係要知道我哋呢位神係愛我哋嘅神。喺樹馬拉基書嘅1章2節，經文話：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時上愛我們呢？呢度中文和合本係畫蛇添足，係加咗個曾字。我曾愛你們，好似神喺度話：我以前愛你哋，我而家唔愛你哋。我哋知道我哋呢位神係永遠唔變，所以呢度唔係咁嘅意思。有一位令我記起有一位嘅基督徒，佢講咗一個笑話。佢話：好在神喺度創造宇宙之先已經揀選咗我。佢話：如果而家見到我嘅人係咁樣神肯定唔會係揀選我。呢個只不過係講笑。我哋知道神以前揀選我哋，而家同樣係揀選我哋。亦都係令我諗起俄巴底亞書，同俄巴底亞書嘅呢一個主題就係神嘅揀選同埋人嘅責任。我哋見到12先知書都好有連帶嘅關係。喺申命記7章7至8節，神同以色列人話：佢話我揀選你哋，唔係因為你哋係做咗乜嘢，唔係因為你哋人數多，其實你哋喺萬民中係最少。我揀選你哋係因為我愛你哋，我係救贖你哋脫離法老王、埃及法老王嘅手。喺《何西亞書》11章4節，神話我用慈誠愛索嚟到牽引你哋，神話我甚至係將食物放喺你哋嘅面前嚟到係餵養你哋。我哋見到神對以色列人真係無微不至，神對我哋基督徒都係一樣，都係無微不至。喺第二個爭論，我哋見到第一個爭論就係神話我愛 你哋以色列人话你点样爱我哋？你睇下我哋而家仲喺困境入边，你点可以话你爱我哋？喺第二个争论，我哋见到系有关祭司，祭司嘅侍奉系出现咗问题。喺度马拉基书嘅一章六节，耶和华对你们说：敬畏我嘅在哪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嘅名？喺个神嘅名喺度呢个喺度呢个马拉基书入边系出现咗有成八次咁多。马拉基系用犹太人嘅箴言嚟到系教训以色列人。佢话儿子系尊敬父亲，佢话仆人系敬畏主人，你哋却藐视我嘅名。嗱，佢哋点样藐视神啊？原来佢哋系将有残疾嘅祭物系献俾神。嗱，我哋知道喺圣经入边，喺旧约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可以系献有残疾嘅动物系俾神，因为最终嘅献祭就系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系完美嘅，耶稣基督系冇瑕疵嘅。嗱，所以我哋呢个旧约系教我哋要献嗰啲系冇瑕疵啊、冇疾病嘅祭俾神。好可惜，人民就系献嗰啲系盲眼嘅、锯腿嘅。啊，仲有病嘅嗰啲系献俾神。嗱，呢一个亦都好似我哋而家基督徒一样。啊，点解嗰啲以色列人会得献呢啲嘢俾神啊？就佢哋唔敬畏神。啊，我时时都话，而家基督徒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已经唔再系敬畏神。嗱，呢个好大嘅问题。喺度马太福音嘅六章二十一节，耶稣基督自己都话：我哋嘅钱放喺边，我哋嘅心就喺边。但我哋见到呢啲犹太人，佢哋献系有残疾嘅祭物俾神，好明显佢哋嘅心唔喺神嗰度，好明显佢哋唔敬畏神。神喺度马拉基书嘅一章十节，神话不如我关咗呢个圣殿嘅门，闩埋门，等你哋系冇得嚟到敬拜，等你哋唔需要系再嚟献祭俾我。啊，呢啲祭我唔要。喺度马拉基书嘅一章十一节。啊，经文仲话我嘅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喺度呢个十一节入边系重复出现咗两次，我嘅名喺度外邦人嘅当中必被尊为大。喺度另外马拉基书嘅一章五节又再出现一次，一共系三次。嗱，其实呢一个系一个预言嚟，神系讲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唔尊敬我，但系外邦人系会尊敬我。嗱，呢个正如就系罗马书九章所讲，因为以色列人佢哋嘅不信，佢哋唔接受神，以致呢个救恩系临到外邦人，临到好似我哋呢啲外邦人嘅身上，我哋系反而比以色列人系更加系尊敬畏神。呢个亦都系令我谂起咗哈该书，所以我话十二先知书就系大家系彼此嘅信息非常之嘅一致。喺度哈该书话俾我哋听，献祭当然系重要，但系献祭嘅人亦都一样咁重要。啊，若果我哋献祭嘅人自己系不洁嘅，我哋献嘅祭都唔会系圣洁。啊，呢一个就系哈该书提醒我哋。嗱，唔单止系献祭系出现咗问题，佢哋嘅教导都系出现咗问题。神系提醒系利未人喺度马拉基书嘅二章四节。神话我同你哋立约，你哋唔需要为咗谋生而去工作，有人民嚟到系支持你哋嘅生活，但系我要你哋做嘅就系要你哋尽心尽意嘅去教导以色列人嚟到系敬畏神。你哋自己都唔敬畏神，人哋献乜你就嚟献俾我，你哋自己都唔敬畏神，你哋点能够系教出敬畏神嘅子民？嗱，呢一个亦都令我谂起系而家嘅基督教，有好多嘅教会好大好大吓，嗰啲 mega church， 佢哋系教咩啊？佢哋系教成功神学。啊，点解教成功神学啊？因为人哋中意听，人就系中意将呢个注意力放喺人嘅身上，佢哋中意听话神保守你、祝福你，要你富有，要你开心。嗱，呢啲佢哋中意听啊，所以牧师就讲呢啲。但是个问题就是我哋见到今日嘅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敬畏神，我哋要将个注意力放喺神嘅身上，而唔系放喺人嘅身上。唔系话人中意听乜嘢你就讲乜嘢俾人听。这个马拉基书入面敬畏神嘅呢个信息系非常非常之嘅重要。 第三个争论就是有关以色列人的毁约和他们的诡诈。在《士与马拉基书》的二章十节，经文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岂不都是一位神所做的么？啊，我们各人怎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啊，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们同人的关系亦都是相继出现问题，他们是彼此地是行诡诈。啊，这里经文说是诡诈待弟兄，但等阵我们会见到这个是包括姊妹。啊，在这经文里面提到，犹太人是有五样行诡诈的事，但是都是环绕住是当时的婚姻出现了问题。第一样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开始休妻，他们将他们是原配的妻子来到是休了，是跟他们离婚，以致他们甚至是强暴来到是对待他们的妻子。神说这些都是我所恨恶的，他说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神说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十六节。这个正是现在这个基督教也都是有很大的问题。根据调查，在这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的离婚率是不少过非基督徒。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另外，那些以色列人还怎样？还跟外邦的女子来到通婚。这个也都好像今时今日，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想跟非基督徒来到结婚，他们甚至是叫牧师来到证婚，甚至是叫牧师来到认同这一段的婚姻。但是在这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压。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一至到十五节很有趣的经文，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说那些人是诡诈地是待他们的妻子。这个诡诈这个字就是跟将这个衣服将件衫是勾住人，将件衫来到是包住人是一样，包住对方然后来行诡诈，好像是瞒骗人一样。如果你大家记得的话，我曾经是讲过以色列人他们在到古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将他们的衣襟是遮盖住是一个女子，是代表他们是有意是与这个女子来到是成婚，来到是结婚。现在这里是一样，亦都是将件衫来到是遮盖住人，但是就是行诡诈。我们见到希伯来文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的字。第四个争论其实是跟第三个争论是有连带关系。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刚才第三个争论说以色列人是毁约，他毁了同人的约，以致他同人的这个关系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第四个争论，他们不单止自己毁约，他还要要求神来到遵守神的约，要给他们神应许他们的事。在这里 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七节经文说，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有没有见到，他们就在这里说神不公义，神没有应许，没有遵守到他的诺言，没有是将应许是给以色列人，反而那些行恶的神的眼里面看为善，反而是喜悦他们。神说那些人民说我们已经回到来以色列，我们起城墙，我们是起圣殿，为什么我们还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在生活上？说你给我们的应许在哪里？你是不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到底在哪处？我们看到这里以色列人是不记得了他们同神立约，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同埋申命记二十八章那个约点讲啊，如果他们遵守神的约那件事，神就会是祝福他们但是若果他们毁约那件事，就会得到神的管教。现在他们是毁约，他们应该要得到神的管教，但是他们要求神是将应许是给他们。 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人说，他说是你们真的很希望公义快点是来临，他说好，他说如果你们真的那么喜欢公义快点来的，我就很快来到你们那里了。在这里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你记得我们开始今日经文的时候是讲到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我们刚才讲过马可告诉我们听这个使者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其实这里这个我的使者是出现两次，不要混淆，这里是讲紧两位不同的使者。马拉基先知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第一个使者就是我们刚才讲马可告诉我们听是施洗约翰，是会为第二位的使者来到开路，来到预备他的道路。第二位的使者是谁？第二位的使者是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立约的使者，他是新约和旧约的中保，他是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其实讲给我们听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先是施洗约翰为他开路，然后他就会来到世上是跟众人来到立约。神说你们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公义的神亲自是来到这个世上，公义的神是要亲自地为你们来到赎罪，你们做不到，你们毁约神现在自己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你们来到赎罪。神的律法说这个罪一定要是被审判，一定要被是惩罚，而这个惩罚就是在他自己的独生子的身上神说我差派我独生子来为你们赎罪，这一个就是公义的神，你们要公义的神嘛，公义的神就为将自己的仔来到替你们赎罪。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是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在这里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和马拉基书的三章二节其实是距离了有成二千年那么多我们知道三章一节刚才说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很清楚马可告诉我们听三章二节是讲什么，是说这个神是会炼净祭司，会警戒一切是不敬畏神的人。很明显这个是有关审判，这个是讲到末世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三章一节和三章二节是距离了起码是二千年。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讲过一篇道叫做预言二重奏。我讲到那些是旧约的先知，当他们是见到是预言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异象。当他们见到预言的时候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是好像两座山的山峰是连在一起，就好像三章一节和三章二节一样。但他们不知道原来两座山的当中是距离了有成二千多年那么久。神说你们没有灭亡到，因为我是不变的神。这一节的经文也是很出名的，在这里马拉基书的三章六节，神说我是绝对是守约的你们没有灭亡，因为我是守约的神，以致你们没有灭亡，我差派我独生子来为你们赎罪我是信实的神。第五个争论又是讲什么呢？但我们看到刚才说第三和第四个争论是有连带关系，第二和第五个争论又是有连带关系，很有趣第二个争论是有关系环绕住这个献祭，是吧？第五个争论是环绕住人的奉献。在马拉基书的三章八节经文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神就回答，或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神说你们没有将十一奉献是给我。在这里尼希米书的十章三十七至到三十八节是讲到当以色列人是回到去是以色列那时候，他们是立誓，他们是许愿有六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要十一奉献。但是很可惜他们卒之都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神说如果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马拉基书的三章七节 啊，啲人民仲问神，我哋点样转向你？神话你哋由十一奉献，你哋由基本嚟到做起。啊，有好多人话，哦，犹太人嘅啊十一奉献就系十分之一啫嘛，系嘛？吓、啊，其实啊，犹太人嘅十一奉献吓、啊，我哋等阵见到系唔止系十分一。犹太人系要将佢哋十分之一嘅收入系交俾利未人啊，然后再由利未人将十分之一系交俾祭司。嗱、啊，呢、这个记载喺度啊，《民数记》嘅十八章讲得好清楚。以致神嘅家系有粮出啊，以致佢哋能够专心咁样样，系教人民嚟到敬畏神，嚟到系侍奉神。嗱、啊，我头先话啊，以色列人嘅十一奉献吓啊，唔单止系十一奉献，啊做佢差唔多，佢哋真正嘅奉献系三分之一佢哋嘅收入。原来系喺数十一奉献之外，佢哋仲要系将六十分之一嘅初熟果子祭系献俾神。六十分之一初熟果子，再另外每年嘅住棚节，佢哋又要献系十分之一，系俾利未人同埋利未人嘅家属。呢、这个记载喺《申命记》嘅十二章。另外每三年又要再一次嘅十分之一系俾寡妇同埋穷人。呢、这个系记载喺《申命记》嘅十四章。嗱，所以犹太人嘅奉献唔单止系十分之一咁少。神话、啊、你哋即管系嚟试下我啊，睇下我会点样祝福你哋。嗱喺度圣经入边，我哋知道、啊、都教我哋唔可以去试探神啊。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得好清楚，其实系引用紧《生命记》嘅六章十六节啊，唔可以试探神。但系喺度三章十节，马拉基书神话你即管嚟试下我。啊！睇下我会唔会烫开天上嘅窗户，系倾福俾你哋，甚至你哋系无处可用。嗱、啊，呢、这、一个烫开天上嘅窗户喺树创世纪嘅七章系讲过出现过。啊，嗰、那个时候系神将会系用呢个洪水嚟到系毁灭人类，所以佢烫开天上嘅呢个窗户系落咗四十昼夜嘅呢一个雨啊，以致系形成咗有洪水嘅泛滥。神话你试下。你睇下我会唔会系打开天上嘅窗户嚟到系祝福你哋？有人话吓、啊，以色列人嘅啊呢一个十一奉献，其实喺度佢哋嘅律法入边嘅吓，或者唔关我哋事啊，我哋又唔系以色列人。系神的确系将十一奉献系放咗落去以色列人嘅律法入边，但系十一奉献系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嘅律法。点解啊？喺度呢个创世纪嘅十四章啊，呢、这个阿伯拉罕已经系将十分之一系献俾撒冷王啊麦基洗德啊撒冷王麦基洗德。嗱喺度呢一个创世纪嘅二十八章又讲到系雅各，当仲未有十二支派，仲未有以色列人，佢已经系喺度伯特利将十一奉献系献俾神。所以我哋见到呢个十一奉献系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啊，又咪以色列人嘅律法啊？的确喺度新约系冇讲到十一奉献，但系保罗喺度哥林多后书嘅九章六节至到七节，佢话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嘅嚟到系啊奉献俾神。乜嘢叫做随本心所着定？就系你有几爱神，你就献几多。经文话少种少收，多种多收。就是好似今日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讲，神话你试下，你睇下我啊点样打开天上嘅窗户嚟到系祝福你哋。嗱，若果神喺度旧约话以色列人冇奉献，冇十一奉献，就系夺取咗佢嘅供物。我哋新约嘅人又应该要点样做，神先至唔会话我哋夺取咗佢嘅供物。嗱，呢一个系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喺度第六个争辩，嗱第六个争辩其实系同第一个争辩又有连带嘅关系。第一个争辩就系神话我爱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话你几时爱我哋。第六个争论系有关神嘅怜悯。喺《马拉基书》嘅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啊，你们用话语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原来以色列人是用很多的话来到顶撞神，什么话？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他们说遵守神的吩咐，苦苦斋戒有什么的益处？这个真的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去教会都是想怎样，想得到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得不到就很伤心。我们很多时候回到去又说，哎呀，牧师讲道不啱听，唱的圣诗又不好听，什么都没得着。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其实这个心态是很弊。我们回到教会应该是怎样？应该是付出，不是去接受。付出就是去侍奉神，来到是将我们是献上。那些人还讲什么？他们说狂傲的人就有福，行恶的人就得建立。他们说试探神，他们就得可以是脱离灾难。他们说这个神根本是颠倒一切的，颠倒是非。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六至到十八节，神怎样来到回答他们？神说我有纪念册在我的面前，我会是记录那些敬畏我的人和思念我名的人，思念我名就和是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是 一模一样。神还说我会是连率那些属我的人，我会将那些善人和恶人来到分开，我会将那些侍奉我和不侍奉我的人分开。我们看到神真的很有他的怜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公义的神亲自来为我们赎罪，接受他的就会怎样？神就会怜恤，神就会将我们的名纪念在他的纪念册里面，神的确是怜悯的神。我们又来到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犹太人的圣经原来是没有是第四章。我们的手头上的圣经就有是四章，在第四章有六节的经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没有第四章，他们将我们四章 六节的经文摆在第三章里面最后的六节。我们不妨看看马拉基书的四章六节，就是马拉基书最后的一节经文，还有都是旧约最后的一节经文，是讲什么？四章六节，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原来马拉基书和旧约最后的一节经文是一个咒诅。犹太人都知道是一个咒诅，所以他们不会停留在最后这节的经文，他们会是走回去尾二那节的经文再读一次。他们尾二那节的经文就是我们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经文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有关以利亚的应许。以利亚我们知道就是为尼赛亚来到开路，所以他们是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尼赛亚的身上，他们是对的，不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咒诅的上高，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盼望，就是尼赛亚。但是很可惜，他们不知道原来尼赛亚已经来了，而且被他们拒绝了，现在他们等待的其实是尼赛亚第二次的来临。这个也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所说。如果旧约结束在一个喜剧的这个收场，而不是一个咒诅，那就没有了新约的需要了。你们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在结束在一个咒诅的上高，以致我们是将注意力放在新约，就好像犹太人将注意力放在尼赛亚的身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旧约就很悲观。以色列人在公元前722年是灭国，犹大国是在公元前586年是被灭国。但是有人说，哦，不是以色列已经复国吗？是，以色列已经复国，但是他们还未有他们的圣殿，还未有他们的王。他们等候的就是这个尼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刚才讲是这个施洗约翰是为这个尼赛亚，为纳约的使者开路。这里四章五节又说是以利亚，那究竟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当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同样地走去问他，问他是不是以利亚。从某个意识上 這個施洗約翰是以利亞，但是從另外一個意識上，施洗約翰又不是以利亞。為什麼會這麼得意呢？我們一起來解釋一下，一起來看一下。在《馬拉基書》裡面，我們講到說有兩次是提到一個耶穌，這個是有一個使者來到開路。這個第一次是在《馬拉基書》的三章一節，第二次是在《馬拉基書》的四章五節。剛才我們講話三章一節就是馬可引用了，他告訴我們施洗約翰就是那一位了。毫無疑問，施洗約翰就是三章一節所講的這個開路的使者。現在四章五節又指名換姓說是以利亞，那為什麼啊？原來耶穌基督是會有兩次的來臨，因為以色列人是沒有接受到他。第一次的來臨是施洗約翰是為他開路，這個就在這馬拉基書的三章一節。第二次的來臨就是以利亞是為他開路，這個是馬拉基書的四章五節。兩位開路的先知是相隔了二千多年，千祈不要搞亂了他兩位。很可惜，有很多的神學家都是將他們混為一談，將他們是搞亂了。其實當這個施洗約翰自己來到世上的時候，有人問他是不是以利亞，他自己答得很清楚，在《樹約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一節，他說他自己不是以利亞。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七節，經文說施洗約翰必有以利亞的心智和能力，在主的前面，這裡說他有以利亞的心智能力，但是不是說他是以利亞。但是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會問我，他說那為什麼在聖經裡面耶穌基督自己說施洗約翰是以利亞？我們讀聖經我們要很小心，在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四節，耶穌基督說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耶穌基督說若果你們肯接受我的話，這個不就是以利亞咯。那是為什麼啊？耶穌基督是說他說若果你們肯接受我的話，耶穌基督還有沒有需要是第二次來臨？若果當年以色列人接受了他，那就沒有需要第二次來臨了。若果是這樣，在舊約裡面所有關以利亞是來臨的預言都是已經應驗了在施洗約翰的身上，所以這樣來說施洗約翰就是以利亞咯。這個亦都是在馬太福音十七章十至到十三節，是很相似的經文。門徒走來問耶穌基督，他們說為什麼文士說以利亞要先來，然後尼賽亞才會來？耶穌基督說當然啦，以利亞是要先來並要是復興萬事。什麼叫做復興萬事？復興萬事就是這個神的就是以色列國是得到復興，神的國是會來臨，這個就是復興萬事。但我們見到耶穌基督第一次來臨有沒有復興萬事？沒有，是吧？所以是需要有第二次的來臨。但是不要忘記，門徒走來問耶穌基督的時候，以色列人還未是真真正正是拒絕了是耶穌基督，所以耶穌基督說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門徒這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約翰。這裡還未接受還未拒絕耶穌基督，所以耶穌基督說如果你們接受的話，這個就是以利亞咯，施洗約翰就是以利亞，就是好像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節所說。但是很可惜他們沒有接受到，如果他們接受的話，有關是以利亞在這裡舊約的預言都是應驗了在這個施洗約翰的身上。我們見到以利亞這個名字在新約是被提了是三十次那麼多，有成十次是和是施洗約翰一起被提到。在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四節，或者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這節經文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這個不是說我們現在要將福音是傳遍天下，然後耶穌基督才會來臨。如果是這樣的時候，起碼耶穌基督現在就不能夠來臨， 你話係嘛？因為福音都未傳遍天下嘛，咁就有個時間嘅限制㗎喇喎，咁就同呢個聖經入面所講嘅完全係唔符合㗎喇喎，係咪？讓我哋都好容易就知道幾時呢個福音係能夠傳遍天下，因為而家呢個資訊都係好發達。嗱，呢個唔係聖經嘅教導，呢一節嘅經文其實係講緊啟示錄第11章，係講到係將來末世係有七年嘅災難期。在这个灾难期里面是有两个见证人和144,000的犹太人来到是传福音，直至到福音是被传遍，甚至那个时候连这个天使都会是来到是传福音。那个时候福音就会真正是被传遍。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两个见证人就变了是耶稣基督的开路者了。因为他们要传遍了福音，耶稣基督才会是最后回来。所以我们见到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开路者。究竟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在说启示录的十一章是有讲说他们是会将水变成血。谁在旧约最出名将水变成血？是摩西。在说这个出埃及记的7章14至25节，是十灾的时候。仲有嘅就係佢哋係會叫天閉塞不下雨。嗱，邊個出名叫天閉塞不下雨？嗱，有好多人話：哦，我讀列王紀上18章，以利亞只不過係出名係求雨啫。幾時佢係叫天閉塞不下雨？呢個係新約話俾我哋聽，唔喺舊約。喺路加福音嘅4章25節，喺度雅各書嘅5章17節，話俾我哋聽係以利亞係叫天，係求天，係閉塞不下雨。所以我哋知道兩位嘅見證人就係摩西同埋以利亞。以利亞就係為耶穌基督開路嘅其中一位。但我哋嚟到係結束嗰陣時候，我哋不妨睇睇，其實成個係六個係爭論，都係一個守命嘅結構。如果大家頭先記得我講嘅話，有好多神學家，有好多聖經學者話需要有成六個係神嘅使者係寫成係馬拉基書。六個使者能夠寫出咁靚嘅守命嘅結構，咁就真係好出奇啊！所以我不嬲都係認為呢啲都係唔係正確嘅教導啊！呢、這個。如果真係聖靈嚟到默示，只係默示俾一位嘅一個馬拉基先知，就能夠寫出咁美麗嘅守尾結構。嗱，呢個守尾結構最中心嘅地方就係第三同埋第四個爭論。我哋見到都係同約有關。以色列人係毀約，但佢哋要神遵守神自己嘅約。神話好，我差派我嘅獨生子公義嘅神自己嚟到係同你哋立約。但我哋亦都系见到第二同埋第五个呢一个系争论系有连带嘅关系。喺第二个争论主要嘅系讲呢个以色列人嘅侍奉出现问题，佢哋嘅献祭系出现咗问题。但喺度第五个争论就系见到人民嘅奉献都系出现咗问题。呢两个系有好大嘅连带关系。我哋见到当中嘅都系人嘅罪，但是包含了人的罪，就是第一个争论是神的爱，同埋第六个争论我们见到神的怜悯。我们这位神他就是充满爱同埋充满是怜悯，他是信实的神。有很多人说哦，原来既然你位神是这么充满怜悯，这么充满爱，我还未接受神，等我玩一下添，等我再考虑一下添。不要考虑那么久了，不要玩那么久。我哋知道神嘅容忍係有限期，这个拿鸿书就俾我哋见到。我哋见到同样係同利利未人嚟到係传福音，喺度约拿书嘅时候，神係有怜悯，係有恩典，差派约拿去同佢哋传福音。但係去到拿鸿书，佢嘅忍耐性係到到极限，审判就来临。我成日都讲神嘅忍耐系好似广东人系煲汤一样，你可以煲好耐慢慢滚，但系当系一滚写嗰件事就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仲未系接受神，你唔好再考虑啦，快啲系接受耶稣基督。嗱，嗰啲系已经接受咗我相信我哋都要好小心。喺度撒加利亚书讲俾我哋听同神立约嘅子民以色列人都有三分之二系要灭亡。得三分之一嘅人系得救。嗱，我唔系话基督徒系会失去我哋嘅救恩，我从来冇咁讲过。但系我哋都要好小心。 啊，如果我哋仲系陷喺罪入边嗰阵时，我哋知道啊，神所爱嘅儿女佢系会管教。如果佢唔管教你，你就唔系佢嘅儿女。但系若果你真系陷喺罪入边，佢系会管教你。啊，所以我哋同样系要好小心。嗱，好快我哋就讲完咗系十二先知书。我哋见到十二先知书真系一气呵成，真系彼此咁呼应。啊，俾我哋有一个好清楚嘅预言嘅信息。这个预言的信息就是十二部先知书都是这样讲。我们见到神话他会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就好像我们今天见到这个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他会亲自地派他自己的独生子立约的使者来到这个世上。在说这个尼加书的五章二节说耶稣基督将会出生在这里伯利恒。在树这个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会骑着驴驹主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来做什么啊？就是刚才说是跟我们来到立约，公义的神自己来到是替人来到赎罪。这个也是约拿书告诉我们，约拿书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究竟这个救恩是怎样，约拿书讲得很清楚。哈巴谷书又告诉我们，因信得生，我们怎样能够是靠住信能够是得生命。但是我们不要说，太过放纵，我们知道刚才讲过，神是有他的忍耐是有极限，所以我们知道去到末世神的审判是会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也是俄巴底亚书和那鸿书所讲，神的审判是有近和远。近的审判就是当时写这个十二先知书的时候那些附近的列国，远的预言就是讲到去到末世神是会是煽动列国来到攻打以色列，但是神亦都会是帮助以色列来到得胜，这些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说审判的日子在圣经里面讲给我们是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正是约珥书的主题，亦都是这个阿摩斯书里面所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用怕，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做神的儿女，当这个审判来临之前他会将我们提去他们，神是会保护我们，这个是在西番亚书里面是告诉我们。最后这个耶稣基督是会来临，是带领以色列人是复国，是带领他们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嗱，呢一個都係喺度呢個啊，何西亞書、撒加利亞書同埋哈該書講得好清楚。哈該書係講到啊，我哋基督徒所得嘅係不能震動嘅國。最後我哋見到，當馬拉基先知同以色列人講完啊佢嘅話語嗰陣時，講完神嘅話語，有成四百年神係冇同以色列人係講說話，直至到去到呢個曠野。是有人在这旷野里面喊叫，这个就是施洗约翰。跟着我们见到，就是福音的起头，就是新约的起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十二先知书。我们见到全部十二先知书都是一气呵成，里面都是有你的预言，非常准确的预言在这里面。由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的预言是这么准确，我们知道他第二次的来临的预言都是一样会很准确。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盼望。虽然现在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虽然我们见到很多的灾难都是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知道你的审判很快就来临，但我们不用怕，我们知道我们属你的人，你是会保护我们。只要我们是继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